那我先走喽，加油。 要我早点回去，我会早点回去，吃完早点再回去。 东去东去，手机给我关机。 东去东去， 坚持锁在置物柜里。 东去东去， 管他是谁 call 你。 东 去东去， 现在谁都是屁。 东去东去东去，不去不要停。东去东去东去，啪啪啪 party。东去东去。拜托不要停，过去，过去，过去，咚咚咚咚去。暧昧不是游戏，暧昧是场战役，先动心的先伤心，先认真先认命。时尚不是流行，时尚是做自己，我行我素我呼吸，我今天那不行。 动去动去，音乐快吹到底。 动去动去， 烦恼也跟着干到底。 动去动去， 越催你越美丽。 动去动去， 现在跟我回家去。 动去动去动去，不去不要停。动去动去动去，啪啪啪 party。动去动去动去，拜托不要停。动去动去动去，动动动动。 背起你 sexy and bling bling， 气质更是神韵韵。乖乖牌不要停， 坏坏的河畔你别迷。 不要停不要停，一直跳，不要停不要休息，要更快。 谁不要停不要停，一直跳不要停 ，Everybody jump！ 动去动去动去，动去动去动去。